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郑梓彤、周少祥，每日健康一小时。 正如咧，我哋今朝早咧喺七点钟嘅时候咪讲新闻嘅，咁啊讲到即系环保都系大家要做嘅，所以如果你关注环保嘅话咧，就逢星期一嘅呢一个钟头要留意啦。又或者啦，呢位嘉宾咧，除咗环保嗰方面咧系跑得好前之外咧，佢近年都系关注身心灵嘅健康。咁好多听众听完之后咧，都会喺我哋嗰个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问啊，点样可以攞到长哥嘅书啊咁样？咁我哋每朝早啦，每个礼拜一嘅朝早咧就系呢一位嘅环保先锋，亦都系身心灵嘅达人啊，佢就系阿长哥周少祥啦，早晨，长哥。 喂，早晨，早晨。 早晨， 长哥啊，今日咧有一单新闻咧，一讲到嘅时候咧，我就好想问你嘅，因为其实你成日都周围去啊嘛，特别就系我哋中国内地咧，咁你会见到好多嘢，就可以同我哋即系第一身去分享。因为今日咧，我哋讲到有一单新闻咧，就喺北韩嗰边啊，嗰啲年轻人啦，因为政府又冇资助俾佢哋，又冇即系长者，又冇生果金啊、退休福利，咁啊搞到好多嘅年轻人咧，都要向屋企里面嘅家长，甚至乎佢爸爸妈妈一啲年纪老迈嘅亲属咧，就系施压力啊，可能就日日都喺佢房门口就贴嗰啲嘅即系自杀嘅一啲纸条，咁啊想逼阿爸阿妈咧就不如你行一步系啦，即系因为觉得佢哋喺屋企又冇工作能力同埋系负担，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个情况系净系北韩先有啊，定还是中国内地或者即系嗱，我哋知道日本好多下流老人噶嘛，其实都好惨，咁内地你成日去噶嘛，长哥，你会见到系咩境况噶？ 同埋你识唔识北韩喺即系中国咧，好多呢啲北韩嘅人嘅都系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因为我今朝同阿子彤讲就是，我冇办法相信，我冇办法想象啊。 喂，你听过咧啲大笨象咧？据说吓，就系佢哋老咗嘅时候咧，就自己离群嘅，有冇听过啊？ 冇听过。 走去森林中间自己死咗嘅， 系啊， 系啊，唔好连累即系佢嗰队就系佢嗰群。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即係好難嗬，即係好心噏咯，點解會咁噶？咁啊， 同埋我好唔捨得咯。 係啊，咁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喂，我頭先嗰搭車嚟嘅時候，可能啊，長哥而家係呢啲全台最老嘅主持人， 唔 係啩？係咪先嗱？我就七十咯，我望七咯喎。有邊位夠七十先呢度？ 有 真係有㗎。 有一個星期二嘉賓，佢係教書嘅，以前係葉玉柱老師。 哦，好啦，咁啊， 你讓俾佢呢個位。 讓俾佢先。我講咩咧？就係。你都知啦，而家香港咧个社会好灰啦，大家都觉得系哎呀冇乜出路啊，我唔知点好啊，又咁撕裂啊，系咪？一间又黄色，一间又蓝色咁样吓，咁可唔可以讲啲绿色嘅嘢咧？ 可以。 嗱，讲绿色嗰啲嘢咧，嗰啲人咧，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有一样嘢做得好唔够嘅，即系做系做错嘅，直情系成日都话我哋反对呢样，反对嗰样，咁唔该就揾啲建设性嘅嘢拎出嚟啊！我哋有冇 vision， 有冇愿景先？如果係咁呢，就大家一齐向住嗰个方向，我係咁砌出嚟呢，就做咗啲嘢，个社会就唔同晒㗎啦。咁所以今日呢，我就即係想又同大家分享啊 ,I have a dream, 你个梦想。 梦想呢、這个梦想呢係大家嘅梦想，我又要 change 去转啦。咁就係我点解呢，今朝起身呢，我睇到有一段报告啊，南华早报嘅新闻啦，中国版新闻呢，就话喎，佢話 IKE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Elderly 就係咧，而家公司咧就係俾嗰啲長者喺即係外邊咧有一個自己嘅家庭、享受家庭嘅温暖咁。係咩事呢？原來上海呢一間你香港都有噶嘛公司咧，佢哋有個餐廳噶嘛。 係 個餐廳咧，咁啊，佢哋又而家就俾啲長者佔據咗，即係佢哋又唔食嘢， 係 就坐喺度坐到晚喺度嘻嘻哈哈，有時嘈親人啦，咁啊，真係其實有啲人咧就並唔埋去啦，咁啊，我去過香港啲分店咧，有時都有少少咁嘅情況， 其實都幾經常，因為有一次我自己真係好想買個家私，咁但係唔係長者嚟，係俾啲外佣啦，我就奇怪點解咁多人坐曬喺度嘅，有啲係長者嚟嘅，但係外佣為主咯，咁但係佢就唔係坐餐廳啦，佢坐曬喺嗰啲。showroom 里边嗰啲凳 系咯系咯，咁咧就嗱呢样嘢估到都会发生，尤其是喺内地，系嘛，咁啊突出咗喺可以上海大城市里边啲长者嘅问题啦。咁我前几日偷咗个数字，我唔知有冇记错吓，香港而家有每七位长者有一个就住紧老人院，呢个系全世界最高噶，原来全世界最高最多比例长者住老人院系香港啊， 即系有七个就一个喺老人院咁， 就嚟啫，就系四个一个， 哎呀， 同埋呢一个系佢哋大家都知啦，不得已嘅选择，即系同埋咧喺。佢哋大家選擇咗咧，去老人院啦，安老院叫咩都好啦嚇，嗰度係離世嘅，即係而家冇乜個，即係如果喺屋 企度即係離世咧，係一種福氣嚟嘅，奢侈嚟嘅，係嘛？你一係醫院咯，一係喺嗰度咯。 無論係佢嘅屋企人啦，佢嘅鄰居咧，都唔想屋企有死人咁樣咯。 係咯， 咁有時候當你見到佢咁辛苦，你冇辦法唔送佢去醫院。 係咯，即係我諗呢個係好凄慘嘅，係咪先嚇？咁有冇啲好啲嘅辦法咧？即係長哥今朝即刻可以諗，有㗎。我哋政府唔係冇錢啊嘛，而家錢都俾佢用去邊度嘅啫嘛。嗱咁得唔得咧？嗱以后所有地铁站上盖嘅物业再起咧，一定规定咧有半层楼啊，或者即系有百分比咯。譬如30,000尺咁啦。嗱，你计一计先。头先我哋讲嗰间即系叫佢而家啦吓。佢哋营运一个餐厅要几多钱先？你计到噶吓？唔系多噶咋？系咪吓？嗱，即系如果有人捐晒嗰啲钱出嚟，我哋咪整几个嗰啲咁好似咁嘅地方吓。嗱，佢哋访问过呢啲上海老人家，点解你哋去嗰度聚集啫？佢都话啦，公园就有天气啦，同埋有人骚扰啦，公园又唔舒服啦，一系晒啦，咩之类。 即系冇冷气啦，有冷气 啦，系咪先吓？冇气氛啦，吓。佢话仲有边度好去咧？咁啊，社区中心嗰啲啊，你知啦，佢 老人嘢啦， 系啦， 唔中意嗰种气氛， 气氛咧又俾人管住啊咩啦。咁嗱，佢哋需要就系呢啲啫嘛，呢啲芝麻呢啲我哋政府俾得起錢嘅咧，你未喺即系啊？譬如地鐵站上邊啊，規定有4/1層樓係做呢啲嘅，叫做乜乜中心多啦，幸福中心咁樣 嚇。即係你講4/1層樓嘅意思係乜嘢？即係你講緊係每一層啊，一或係呢 全個 係 啊？咁你咪揾幾萬尺地方咯，30,000尺好唔好？好唔好啊？夠曬啦！而家嗰啲餐廳有幾多千尺？ 即係每一個呢啲咁啊，即係大型嘅建築物啊，地鐵嘅上蓋，咁有一個平台又好，即係或者 anyway 你就蓋一個嘅地方出嚟 嘅， 有空調嘅地方， 乜都唔使搞噶。你唔使整侍應，唔使咩嗱。如果再進一步咧，就係全日免費供應少少飲品。嗱，譬如咧，而家我哋已經有啲團體咧，去超市同埋去街市咧，就執曬啲人哋抌出嚟嗰啲嘢嘅 剩食啦。我哋 剩食啊嘛。嗱，法國已經立咗例咧，就係話所有剩食係犯法嘅。即係如果你抌咗佢咧嚇，咁啊啱啦。我哋收曬啲嘢翻嚟嗰度，就揾啲義工咧榨汁俾佢哋，或者即係仲係榨汁 做啲嘢啦， 做啲嘢啦，做到嘅咧，好多義工係肯做嘅，有人捐錢嘅。我啱啱睇到話有一間素食店咧。喺太子嗰头咧就呢两日咧就系免费三日任食，因为有人包起咗捐钱嘛，咁呢啲有人捐钱噶。嗱，你就揾三个试点先，香港揾一个，九龙揾一个，新界揾一个，做咗先。而家暂时我哋未有呢啲咧，就去租啲地方出嚟，用公帑去做。 系，不过我觉得头先阿长哥你讲嗰样嘢咧，我反而觉得都系要管理嘅，唔可以唔管理嘅，因为我哋都系好乱龙嘅，唔管理嘅地方咧就完全系清洁有问题，各方面人手又即系人同人之间嘅相处有好多呢啲问题。但我觉得反而嗱，头先你讲啦呢个建议，即系我唔知子彤点睇，即系我就谂啊，当然如果你话有个地方，其实你就系讲一个社福机构，我咁样讲先啦，佢哋系改变嘅营运嘅方式。其实好多咧，我自己身边嘅老人家都系噶，佢哋咧就唔愿意落去呢啲地方，点解咧？佢哋觉得好老。同埋落到去啦，即系好似点讲，一班人冇乜动力啊、生气咁样喺里边。反而你头先讲嗰样嘢，点样令到佢哋落到觉得自在啦、舒适啦，同埋系点样觉得只有多啲生气啊？ 我啊识得好多嘅团体啦，佢哋譬如学校啦，或者系教会啦，或者咩有啲我啲朋友啦，我仔嗰队 band 啦，好乐意去呢啲地方嗰度免费，即系喺度就夹 band 喺度就唱歌俾老人家听啊，又教佢哋手指操啊，教佢哋喐身喐势跳下舞。冇啊，大把呢啲義工噶，即系我哋用義工營運嚇，咁有最起碼嘅管理點咯。而家香港政府都撥好多地方俾啲即系 NGO 啊，周圍去營運啲乜中心噶，你咪咁做啫嘛。 所以係可能嗰個形式改變咯。 同埋咧頭先睇上海嗰單新聞，我覺得好慘啊。其實老人家都係揀呢一個嘅，即係家私店啦。咁可能即係都舒服嘅，同埋都係有嗰種家嘅感覺。但係偏偏自己屋企都容不下自己，咁我咪去嗰度咯。咁樣。又系嘅，香港成日咪计嗰啲，即系我哋每年咧要起几多个单位，咁啊适合翻，即系大家希望可以上到车。但我都冇谂过，其实老人家都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有冇人又帮佢哋计呢条数，每年要达到几多嘅目标咧？呢个又真系我哋漏咗嘅都。 系你话要拨出啲公帑咧，唔多噶，同埋有回报噶。你医院个床位少咗，同埋社会和谐咗，嗰度系计翻成咧，你结果拉匀又计啦，系冇出到钱噶。 同埋可以点样？唔好令到，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做呢啲嘅即係社区中心，特别系俾啲老人家嘅话咧，通常系自画啦，即係好静态，晒下太极啦。我记得即係有啲老人家同我讲，可唔 闷啊，连老人家佢都觉得又系呢啲，周围都系呢啲，冇咩特别嘅生气，要再谂多啲。 佢哋中意跳韩国舞啊，上次做个活动咧，咁一班老人家上台打气啦，即系帮佢做队员，咁我以为嗌下口号，点知上嚟哇，自韩国音乐垫底，跟住跳翻只劲舞喎，喺台上系好抵死，好好玩噶佢哋都。 你讲呢啲咧，我系谂起一个经验啊，即系前几年试过有一次咧，我哋接受邀请咧去一个老人中心啦，嗱嗰个好特别嘅，就系弱智嘅，即系佢个个长者都有少少即系 智障问题 嘅问题嘅咁吓，咁我去到咯，我哋就你嗰度系做乜咧？我哋敲庆啊，带嚟少少啲庆咧吓，喺嗰度敲，哈啊奇迹发生啦，就系啲老人家好中意，坐晒喺度坐定定喺度半唔系昏迷啊，半进入嗰啲入定状态咁样，系好享受噶，咁我哋走咗之后咧。又话翻俾我哋听啦，啊！佢话你哋真系神奇，有几位老人家咧就长期失控嘅，即系佢自己喺度又自闭啦，又喺度做啲古怪动作啦，语无伦次啦，就坐唔定啦吓，即系咁样嘅。但系嗰日好离奇咧，就全个下昼咧坐定定喺度乖晒，就做咗几日乖仔吓，咁啊即系 咁你多啲敲啊，要 系啦，我哋而家咪想搞多啲咯，即系敲庆几简单啫嘛，我哋四五个人咁吓，攞几个庆咁样敲，咁又点？ 是不过我觉得头先阿祥哥讲嘅样嘢，即系都系个梦想，同埋呢个梦想唔难嘅。因为点解咧？我哋讲紧就系讲真啦，我哋系咪拨一个地方出嚟都好？而家事实上咧，因为人口老化，面对紧一个咁大嘅问题，越嚟越多吓。你讲啊，而家七个人有一个喺老人院度住，日后我哋四个人有一个人喺老人院度住，咁你都好证明人口老化嘅问题。你都要拨资源嘅。当然，你话个模式点样做咧？我觉得一定要去谂下，而家我哋呢种嘅模式可唔可以改变啊？ 全日供应免费饮品饮嗱，譬如咧，有好多肯赞助噶。我举一个例啊，而家咧，原来多咗一样嘢，一种产品咧，系好流行噶。各位咧，就系椰青水啊。去我嗰日喺一间大嘅即系超市场啦吓，即系街街巷巷嗰只啦，竟然有二十种俾我拣，二十种唔同牌子。突然间我啊，哇！我以前冇留意噶。 咁我问多你一句，咁你点拣啊？我都试过入咗去，我都唔知点拣。 好难拣啊，因为 大家都系讲下 pure 噶。 系啦，你睇标签咧，睇唔出咩啦。消费会未提，就做过一次嘅。 系 你只你检去查翻个 check 下先啦，系佢系有。不过咧，即系嗰啲唔系最理想噶啦，因为唔系好环保啦，同埋经过高温嘅吓，都系即系营养差咗。不过嗱，即系我举例就系死人赞助呢二十种牌子咧，实有一啲赞 愿意赞助， 赞助咩俾咯， 系同埋即系真系积紧福噶， 系啦吓，即系呢一类咯。咁啊，就搵人榨汁啊，咁有啲收埋喺街市搵埋咁多啲水果嚟榨汁俾佢咯。 真系一个有心人啊！希望呢啲有心人可以出嚟，即系为长者做翻啲嘢。因为我哋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越行咧，越迈向长者嗰个阶段嘅。咁我哋第一个部分就讲到呢一度先啦。转头翻嚟咧，今朝早祥哥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样嘢都好有兴趣。上个礼拜其实都有即系卖过少少广告噶啦， 系你提出噶嘛？ 系啊，点样去到即系令啲财富可以咁样吸向你嘅身边咧？咁我转头请祥哥讲下咧。 原来生活好快乐， 生6161樽，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咧，祥哥你又讲啦，点样去积聚财富啊嘛，系咪啊？即系等啲财富系跟住你咁样啦。喂，最近我听到个古仔，我唔知我两位呢位两位拍档有冇听过啊？因为我咧啱啱去旅行翻嚟，喺旅行嘅过程里边咧，我有个朋友就 send 咗 WhatsApp 俾我，你记住啊，帮我买个长银包，然后跟住咧系黑色或者系咖啡色都得嘅咁。咁我就梗系人哋即系我老友叫到咁啊，一定要跟住做啦。咁翻嚟佢就同我解释，我问你点解一定要长啊？我话通常银包我自己都系中意半个嗰啲嘅，即系会折嘅，因为方便摆啊嘛。喂，佢话你唔知啊，佢话。最近佢睇到啲文章，甚至乎见过电视机咁讲嘅，佢话咧钱咧唔可以折埋嘅，钱系要打开，同埋咧令到佢瞓喺个银包上面嘅时候系要堂堂贴贴、舒舒服服嘅。如果你折埋嘅话咧，嗰、那个钱系会走嘅。仲有、咖啡色同埋黑色咧都系聚财嘅，就唔好用红色，红色咧系散财嘅。同埋咧佢就话咧，即系最紧要喺个银包里边咧，千祈唔好摆啲账单，即系日日都俾人追数。咁、最好摆咩？摆多啲信用卡咁、其他嗰啲嘢就唔好摆。 摆多啲信用卡咪好易碌咯。 嗱，佢就话啦，代表你有，你可以唔用，但你就要即系夹住喺里边，然后跟住啲钱咧要烫烫贴贴嘅，同埋分类10蚊嘅10蚊，20蚊嘅20蚊，摆好佢，令到佢舒服。咁呢啲钱咧就会聚积得到啦。喂，得唔得？掂唔掂啊？长哥呢、這个？ 喂，你 咁样，你行紧呢条路系咪真噶？阿长哥， 大家睇唔到个画面， 我即刻嗌 人包出嚟，咁又唔系想 show quality， 而系咧 系坚嘅， 系坚嘅。嗱，两年前你识长哥咧，你就发现咧，长哥个所谓银包咧，好似头先咁讲啦， 接埋 细个接埋咧就财不开路眼啊嘛，系嘛？你即系就尽量就系要低调，要总之。 好麻烦啦， 系咁塞入去咯，有账单啦，即系嗰啲 乜都摆入去， 咩塞入去，咁咧搵咧就撒晒出嚟啊，咁样，咁啊后来咧，经过高人指点咧，我就改变咗，我而家开紧班啊嘛， 系 嘛，我哋你嚟上我哋啲堂咧，第一样教你就系个银包啦， 啊 呢个银包有几个秘密噶， 系， 你睇下先，第一个咧就系个颜色啦，你讲中咗， 咖啡色啦， 嗱头先你讲红色就会散红啊嘛，以前我有一个粉红色嘅， 咁 啊细细个接埋啊嗰啲啦，好 Q 啊咩嗰啲。咁所以啦， 鼓励唔到粉红色啊，老友。 慢慢啲啊嘛，系嘛，同埋即系总之系烂又烂啊，即系环保啊嘛，即系用得咪用咯，就唔好拎去堆填啊，同埋有感情啦，用惯咪，点解要买个新嘅啫，系嘛，咁咯，嗱，呢个第一个错咗，第二个错咧就系嗱，你讲得啱噶，银即系。钞票呢你要俾佢住得舒服，唔好叫做住劏房㗎嘛。即係你俾佢逼逼劫劫啊，佢都唔想嚟啦。咁你要係贴贴服服 啊，咁舒服服服。 你睇呢个秘密，呢个有拉链嘅，拉到好密密实实。 唔好俾佢走。 唔好走嘅，入咗嚟就唔好走啦。 好正。 嗱咁呢就仲有喇，打开佢睇。嗱第一样呢，你撳下呢个先，系咪好丰满先？ 係呀，好搭搭。 好搭水㗎喎。咁呢个系自我催眠。我好搭水啊！我而家哇咁好开心噶，打开好丰盛啊！即系咁样就唔系即系啊掹下一张就冇晒咁样，千祈唔好呢度要长，即系 要长多嘅， 系要长多嘅， 系多啲摆入去， 多啲摆入去嘅。 O K， 你唔用一件事，你就长摆喺度， 正确系啊。仲有，如果你闻下咧，呢个有味嘅，我系滴咗一啲味落去， 咩味啊？ 就香薰味啦，就系。钞票嗱，我问下你啊，你有冇闻嗰张银纸？ 好臭咯， 腥噶咯。 诶，咁啊唔怪得你而家唔聚财啦。你要享受佢，欣赏佢，赞美佢，摸下佢，试下佢，舐下佢。要搵一支即系啱啱印出嚟嘅，即系成沓跟住 number 嗰只咧，就摸下佢。嗱，你真系搵一沓，你搵十张，系即系拎啱啱拎出嚟，跟住 number 问下佢，系始终一种味嘅。 系咩味啊？ 诶，你唔知咧，系柠檬味。 柠 或者系。似嗰啲咩薄荷味， 系啊， 呢个我呢个我滴咗薄荷嘅香薰落去嘅，我有一樽薄荷，够唔够滴下落去嘅？ 我一齐滴 樽放啦， 呢度攞俾个拉链，里边有拉链啦，呢度有一张，你睇呢张系咩嚟嘅咧？长哥从来唔用呢啲嘢嘅， 系咩啊？ 呢张咪厕纸咯， 唔系 纸巾， 系啦， 点解？里面滴咗 就啲香薰 嘅，拉埋佢，所以一打开咧就有香薰嘅薄荷味嘅。嗱，呢啲就系秘密啦。仲有，唔该睇睇呢度咧。正如你先话讲啦，我 系 跟住呢个10蚊喺度，20蚊喺度，睇唔睇到？睇唔睇到？50蚊喺度，100蚊喺后边，就同埋咧向住一边嘅，跟住图案淋好晒嘅。 同埋佢亦都讲一样嘢，就话咧，如果你系同英国做生意嘅，摆多啲英镑喺度。 喂，我哋冇夹定噶，你睇到。有一沓，一沓咩嚟嘅？ 哇，好大沓！ 呢沓系红色嘅人仔嚟嘅。 你坚定留嘅呢啲？ 你睇啊，跟住 number 嘅呢个廿几张，跟住 number 嘅， 好犀利！ 我特登去内地嘅银行嗰度 去唱嘅， 攞咗50张。翻嚟睇唔睇到？ 睇到喎，你跟 number 嘅， 跟 number 嘅， 你系唔喐嘅呢啲， 唔喐嘅， 可唔可以闻下阵味噶？ 有冇味噶？ 闻下钱味， 好犀利啊！ 嗱，因为我哋最近喺大陆啊，我哋要系赚人民币啊嘛，咁啊即系。唔系，唔系内地嘅气味， 就自然俾翻我啦。 内地啲油墨同香港唔同，可能吓 唔同嘅， 唔同，但系好干净啊，好干净啊。 O K， 你唔介意摸 我未见过咁干净嘅人， 唔介意代买佢啊，陈哥。 咁啊，即系点咧？ 咁系将咗呢一嚿水， 系好厚系嘛，咁好丰盛咯。但系啊，我呢啲钱嚟紧咁样， 好犀利啊！ 其实 原来真系有啲 人指点嘅。 咩？嗰啲嗰系咩高人指点？ 唔系系啲玄学家咁样。 唔系，而家好多人教财富班噶嘛，好似长哥咁啦，嗱就有500蚊字啦，香港噶啦呢啲咁啊，跟住牌就喺度，同埋咧个图案系跟住嘅， 要跟住嘅，即系一边个图案就唔好反转嘅， 唔好反转嘅。 点解咧？500蚊有几张啊，长哥？ 咁咯，即系总之要个舒舒服服，睇上嚟赏心悦目，好靓嘅。 但唔会好易使钱嘅咩？觉得自己银包诶有咁啊使咯， 我又唔系嗱，我就好少碌卡嘅，碌卡就容易碌多咗嘅。 但我觉得你头先嗰样嘢咧，即系原来系有啲学问嘅，即系都系讲紧你嗰个心态， 就系心理学咯， 同埋你点样去招引一啲好嘅嘢喺你身边咁样。 长哥做咗50多年咯吓， 做咗你几多年前开始做呢件事？ 2、3年前啦，而家开班嘛。 我唔得啦，我都去入翻，唔系将啲钱咧入翻啲落自己银包。 真系财运亨通咗， 真系 冇嘢，你个心觉得丰盛咧，应该我讲咧，呢个世界就丰盛噶啦。 哦， 好丰盛嘅我个心依家， 而你嘅银包咧， 我银包换先，今晚翻去换个黑色长银。 白色嘅银包得唔得？ 唔得唔得，嗱呢个系土色嚟噶嘛吓，即系土就系吸引金噶嘛。 哦，即系咖啡色同埋黑色系土色。 系啦。 咦，咁我睇下啱啱新买嘅啫，呢个白色银包咁点算 啊？ 俾我游，我同你游咗佢。 冇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八事务处五家 百分之八。歌十， 每日健康一小时。 剛才廣告之前呢，長哥就教大家啦，原來真係嘅，即係銀包黑色啦或者啡色，仲要係長形嘅，啲銀字呢分返類擺返好啲，咁可以即係加返啲英鎊啊、美金啊、人民幣都 OK 嘅。咁外敷我哋做咗呢個部分啦，揀咗個銀包，咁內服即係裡面有冇啲咩要調整，咁我哋呢雙面夾擊咪可以更加好囉，招財嗰度。 嗯，好啊，同大家分享下呢幾年我學咗啲咩嘢囉，就完全唔同曬囉，即係因為做生意嘛，做生意第一件事要讲钱先， 赚到钱未啊？ 赚钱系咯， 赚到钱未？ 好托赖，我哋啱啱3周年咧，年年都有盈余， 快啲嚟！ 即系唔系想晒命吓，梗系得来不易啦。但系原来有窍嘅，即系一路做一路学咯吓。咁而家同大家分享，我做错咗咩嘢？以前开波嘅时候做错咗咩嘢？原来你原到道理喺度，你就系要摸着石头过河咧，冇人教我噶嘛，我又未读过 MBA， 系咪？又未做 NBA 都唔識啦，頭先你講樣嘢，大佬啊！ 好啦，咁啊，先講幾個原則，我學到嘅。第一樣咧就係 limiting beliefs， 就係 self limiting， 我哋叫做自我設限啊，自我限制嘅一啲信念，應該我會解釋點解。第二咧就系咧，我哋成日谂错嘢，我哋要会追求，我要搵多啲钱，搵多啲钱咁样咯。即系我哋开翻成日问边个想搵多啲钱嘅，全人要举手咧，100% 啦，系咪吓？咁啊，就系呢个系有问题嘅。第三个咧就系、是、英文有一句话咧，我最近即系哇当头棒喝，就系、是、you don't get what you want， you get what you feel，即系你嘅感觉系最紧要嘅。啊、即係你要嗰樣呢，你話心想事成，想係唔得嘅。但係呢，你用有方式去想呢，就係要用感受情緒嘅方式。一間我講呢樣，仲有呢，竟然呢，我以前冇諗過嘅呢，就係呢，你點對自己呢，個天就咁對你嘅。嗱、即係要愛自己。嗱、呢個以前我冇諗過嘅。仲有一樣呢，就係、是、最近呢，我寫咗一篇文，嘩，全世界最多人睇㗎，大陸好多人睇啦。嗰、篇文好得意㗎，我都唔覺意直按照我名呢，主要就話太費力的不要做。即係太費力的不要做。 太辛苦嘅。 辛苦嘅。咁而家我就做人同你講囉，講我做錯咗咩嘢。原來我做錯咗4、5樣嘢。第一樣呢，就係、是、一向呢，我哋呢啲人呢好自鳴清高。我鍾意搞藝術、我又做學問，我又做大教授。你同我講錢咁鬼市侩、即係呢一啲囉，錢之嘛。我就視富貴如浮雲。咁講真啦，唔係曬命啦，我喺大學咁到幾十年、即係都夠食有餘啦，係咪？我冇諗過錢唔係我 因為習以為常都係有㗎嘛。 係啦，我年年我要去度假就去囉。我又唔想遊世界，我又唔想咩供樓，我又唔使點供，即係咁。咁即係錢對我嚟講係完全冇諗都冇諗啊，覺得好容易啊，同埋好市侩。你唔好同我講咧，唔同你計啦，咁啦，就是但啦咩咁。嗱，呢一個係好大忌嚟 嘅，係錯嘅， 係錯嘅。咁咧，同埋我覺得做生意咧，唔係我呢啲人做 嘅咧？我边度识同人练咧？嗰度商场而战场，刀光剑影，系咪先？吓、啊，即系同埋大家要你如我诈，无相不奸。即系我成日有啲咁嘅概念噶、嗯，我就唔去咁乸渣同你哋去玩咯。咁你赚到钱有乜叻啫？即系我一路有咁嘅概念。嗱，呢啲我而家讲紧就系叫做限制性嘅叫咩？我赚唔到钱嘅咧，我不屑赚呢啲钱吓，唔、啊、系我玩嘅咧呢啲咯。第三樣咧，就係頭先講太費勁嗰樣嘢啦。我哋嗰代咧，原來同而家九十後係好唔同噶。我哋相信係刻苦耐勞係美德嚟噶，係嘛？即係你要多勞多得啊，係、嗯、啊，即係 好自然會咁諗， 係自然咁諗咯。我咪瞓少一個兩個鐘咯，我咪砌出嚟咯。咁啊，明天會更好噶啦、嗯。我砌咗出嚟，唔係咁噶，原來 唔係啩？ 係啦，唔係啦。 我到而家都係咁諗噶。 所以咧，你要同我一樣嚇，要轉念啦，信念呢個信念嘅問題。我記得十幾年前即係有過一句話咧，我哋都咬得好犀利嘅。佢呢句話就係、是：牛有夠勤力咯， 咪最後咪俾人拖係嘛？ 記唔記得？ 記得。 即係嗱，呢句話係真定假你話？ 有真有真嘅部分。 嗱，係咪真係多勞多得嘅咧、嗯？有真有假，多勞未必多得嘅喎。係係。你萬幹唔係咩嘅？好啦，仲有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樣，我對自己唔好。 嗯。 即係係乜所謂啦？嗱，尤其是有啲宗教咧，多數啲宗教都係咁噶，好贊成你刻苦噶、 嗯， 即係有啲極端嗰啲要鞭打自己啊、嗯，總之又要自己又跪石板啊，又要挨餓啊，又乜又乜咧？佢、嗯、覺得呢一咁你就升天堂啦，咁你就啲咩就叫做修行啊咩咁樣咯、嗯。但係原來咧。唔系咁噶，我啲同事啦，我啲同事而家个个都系越嚟越年青咧、嗯，我都话啦，以前咧我初开档三年前咧、嗯，我班拍档就好似我妹妹咁嘅弟弟咁嘅样吓，后来咧就系换翻嘅，请嗰啲咧就好似我仔女咁啦，而、家最近请嗰几位咧，而家我哋成队人20人啊嘛吓，就好似我孙女孙仔咁，即系个代沟好大啊！我睇到佢哋唔系咁谂嘅，即系佢同我讲，佢话：，哎喂，老板啊，你知唔知啊？你緊張嘅時候，我哋好辛苦噶。你咧，你hea下咧，我哋就好開心噶啦，我哋就掂噶啦，交俾我哋做啦咁樣。咁我梗係唔放心啦。同埋我覺得，即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又會做錯嚇。我睇就知道你死硬噶啦，咁做啊。咁我知道要俾佢哋做錯咯，錯下唔緊要啦，咁嗰啲啦。但係有一樣嘢，就原來咧，我對我自己唔好咧。就佢哋咧，我就等对佢哋唔好，即系我又鬼咁夜瞓，有时就咧，咁佢哋好紧张。 系，即系当你夜妈妈仲 send WhatsApp， 我 听日咧嗰个餐单咧就要改四个。 要听日边个嚟啊？又要就摆好咩啊？咁嗰只咯。而家我哋咧就系喺三个月前咧，佢哋自己定咗呢啲规矩咧，就系十至十咧。就係、是、要 curfew， 就係要禁嘅咩咧？夜晚十點之後都十點不准 WhatsApp。 哦，可以同老細 鬧啊！要罰啊！ 咁大件事啊！ 大件事啊！ 嗰度成好多鐘嘅喎，老友。 係啊，12个钟头啊，即係等佢哋休息。咁我話你可以唔睇㗎，你可以唔 book 住㗎。咁你知咧，有時我係十點幾，或者朝早我鬼唔早起身㗎咯，有依家唔記得㗎嘛。 嗯，係啊。 但係佢話唔得，唔得，唔得。咁又係好嘅喎。 你啲孫仔孫女咁同你講，真大件事。 咁即系我对自己，我要求自己苛刻，即系我唔紧要，我冇所谓咯，我乜都试过晒咯。 你几时 send 嚟嘅？你今日讲我啲嘢系咪琴晚十点钟啊？ 系十点后十 點。哦， 我哋呢个台仲未有呢个规矩啊 ？OK， 即系你明我讲咩？即系佢哋觉得咧，我要对自己好。咁咧，于是咧，阿长哥又破例做咗一样嘢咯。有一日咧，就係、是、我有一位老友咧，夜晚就咧同我一齊翻屋企啦。佢話：阿長哥，嚟做一樣嘢，你有冇反唔反對嘅？我話咩啊？咁佢同我一齊，佢住上水，我住大埔嘛。佢話坐頭等，係、我坐頭等，十年未坐過咯。咩規矩我都唔知喎。咁好坐頭等。佢話你唔反對啊嘛，我話原則上我唔反對噶。點解佢知道我反對咧？會反對咧，就係、是、因為我好崇拜一個人叫金地啊 ，Candy。金地咧就從來唔坐頭等嘅。我諗佢嘅意思就係話咧，我要刻苦啦，同啲人民在一起啦，即係有冇理由自己喺度做貴族咁樣樣咯？咁啊，我個老友就話唔係嘅咧。嗱，你還掂，你都係2蚊啫嘛。即係加多幾蚊。 坐頭等都係2蚊嘅咩？ 6.5原來。 哇！搞錯。 即係本來係2蚊嘅，去邊度都2蚊噶嘛。 跟住 加4.5，加4.5。咁你都得几抵坐啊？ 抵坐， 抵坐啊，坐啦！咁吓，即系加4.5都唔系好多钱 吓，一啲都。 但呢个原则嘅问题咯，咁我唔紧要啦，坐啦。即系其实 分別就唔係好大嘅，我就唔恨坐嘅，企冇所謂對我嚟講。不過咧，就係、是、俾自己一啲好甜蜜嘅享受，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同埋你覺得對自己好，be good to yourself， 嗰、一個係一種感覺嚟嘅。嗱、所以咧，其實 you get what you feel， 你覺得而家已經好豐盛，我而家好點啊？我有飯食，我間屋好亂，我張被好亂，我夜晚瞓得好好，等等，我冇酸冇爛嚇，我有胃口食嘢，我大便暢通，咁啊好豐盛咯。嗱，你有呢個豐盛嘅感覺咧。咁呢封信就嚟㗎啦，即係我哋发出乜嘢信息呢俾个宇宙呢，成日都话我唔够钱啦，死啦，我张账单啦，你又望一望，又搭一搭账单喎，又 look card， 又要几时，又要咩填返上去呀，咩嗰啲呢，成日都唔够啦，死啦死啦，将啲我又咩呀咁之类啦，咁你就吸引埋个 嗰啲唔够嘅万九人嚟㗎。 係啦，就係咁样咗嘛，个原理就係咁，咁我听到有乜感想呢 改变嘅思想先啦，真系，我就系嗰啲，死啊死啊，成日倒数咯， 系， 好惊我哋成日都系，将来唔掂啊，唔知点啊， 好多忧虑啊， 好忧虑咯。咁所以头先我讲几个原则就系，主要都系要清洗嗰啲自我设限。头先我讲我嘅自我设限咯，就系我唔想赚钱啊，我唔识赚。 因为嗰啲钱系唔系你赚得到啊， 唔系好声嗰啲钱， 亦都睇唔起呢啲赚， 睇唔起赚钱嘅人。系呢一个要改，唔易改噶，唔易改。 我成日都觉得诶，啲人赚钱赚得咁多，即系我好羡慕佢哋，点解咁叻嘅咧？咁我就觉得自己系做唔到，即系做唔到， 永远冇发达咯，觉得自己 系 改变。 你发达系，你会发达，同埋咧，其实讲紧嗰样嘢，你做好事都可以赚到钱嘅，唔系两者之间系冇冲突噶，嗬。 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问一个问题。你见到有钱人嘅时候，成功嗰啲吓，即系香港嘅巨富嗰啲，你想唔想学佢先？你想唔想？你系咪羡慕先？吓，即系如果你都唔想学佢，你就唔会发达噶啦。咁，但系学到佢，你有时觉得，喂，佢好乸渣噶，啲钱搵翻嚟，我都听噶啦。即系嗰啲地产公司用咩手段去收咩收地啊嗰啲啦，做埋嗰啲嘢啦。咁系唔系香港嘅巨富 只系用呢种手法咧？ 系咯，但全世界唔系咁，系咪？人哋嗰啲冇咁核突。 同埋要几句咯，会唔会 系咯？咁我哋又唔系学到佢咁句嘅啫，唔使咁。系啊，香港有几多位巨富示范俾我哋睇？佢真系为富唔系不仁嘅咧，即系佢系生活好悠游。同埋我又咁谂，可能呢个又系我嘅设限吓，就系嗱你我谂你有条件判断上都讲得啱唔啱嘅，就系嗱全嗱我咁谂，全中国最有钱嗰20个人， 系 你估佢哋生活得系咪轻松快乐嘅咧？我想唔想学佢咧？你想唔想学佢先？ 我唔想。 你买个零头咪就系咯。嗱，我哋其实 唔轻松快。 其实呢20个人可能系隐形嘅，即系而家我哋知嗰啲唔系嗰啲嚟嘅，我哋根本就唔知道边20个最有钱，啱唔啱先？ 你讲得啱噶。 同埋佢哋真系朝不保夕噶，唔知道听日俾人清算噶，佢太多黑材料俾人揸住，一定，我谂20个无一例外，啱唔啱？ 系。所以头先你讲嗰样嘢就系话佢哋有嘅财富，当然啦，如果你见到嗰个人某某人，咁你已经系知，哇，我真系唔想学佢。你就唔会有呢种生活嘅形态出现嘅。但你问我，我即系最近成日都思考紧，我觉得我应该如果我要自己做某一样嘢嘅话，我觉得应该要搵到钱嘅，因为我好相信咧，就系只要你真心去做，虽然你未必搵到人哋咁多，但你一定唔会生活 系 有觉得缺乏嘅。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我应该有嘅心态，系咪？ 系啊，绝对系啊！即系而家我哋开班教人咧，教人一样嘢就系问个天攞钱。即系好似我哋，你知唔知要写 proposal 噶？即系你知我讲乜啦？你去申请咩基金咧？咁你写一个 proposal， 即系一个提议。嗱，我出年5月要几多钱？第一个阶段就要几多百万？第二个阶段要4000万。我个阶段做咗啲咩嘢？你不断咧朝思梦想。嗱，我举一个例啦，我头先讲嗰个计划吓，咁我就谂咯喎。 即系头先你讲话老人家可以有一个平台， 我要港九新界餐厅，系啦，会一度做一个示范单位咁样样啦。我咪度下，我要25尺。地嘅楼面要几多钱？要请几多个人？就系我要点样招募义工？咁样咯，问个天攞，个天一定俾你嘅。你识得谂，但系你要感受到呢种丰盛先。即系话，我一路黑埋眼就谂，哇！嗰阵时咧有几多老人家喺度，佢哋几开心。我哋揸啲咩汁俾佢饮？ 佢哋呢啲家人呢就點樣改善曬佢就帶埋個孫女嚟喺度玩咁樣。咁想像啦即係嗰度呢就係、是、冬暖夏涼啦、就有咩、甚至咩背景音樂播咩俾佢聽啦、我會請到個邊隊 band 嚟唱粵曲俾佢聽啦、我都我聽埋嗰啲佢哋唱帝女花咩咁樣即係一路咁樣諗嗰啲嘢啦。咁天就幫你。 同埋呢個思考模式呢都比較容易啲呢我哋行去一個啱嘅方向囉而唔係咦我全心就為了賺錢乜都做即係不擇手段咁樣囉。大家而家思考一下先咁我轉頭返嚟唱歌再講埋呢即係點樣招財咗其他嘅方法嘅個心態上面呢 原來生活好快樂 陳美思 李國能 每日健康一小時 今日呢应该讲呢个题目大家就听到好开心嘅。不过最紧要都系嗰一样嘢呢其实个心态呢都系要正確啦同埋正向呢咁先至可以你想要啲乜嘢呢就得到啦。而唔系即系用一种伤害其他人嘅方法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改变我哋心态问个天攞钱而唔系呢即系伤害其他人去攞自己想要嘅嘢。仲冇补充啊长哥呢度。 你话咩拜 四角啊。 头先你咪讲到 promo 嘛或者拜四角啊嗰啲。 唔拜八角要拜四角可以。 我哋就讲即系原来我同刘婉芬都系冇拜四角。 难怪咧，你而家仲未， 你又嚟系嘛？你成日冲击我嘅无奈系嘛？ 唔系，我都系咁无知啊嘛！以前我咁鬼迷信呢啲嘢，咩我做噶？嗱，呢啲系限制性，佢无知咯。我会做噶，做嘅意思就系你见过我敲庆啦，系嘛？用一叮叮吓，用好多方式嘅，咁样样啦，就系清除啊。周圍嗰啲雷氣啊、積埋啊、好多咩啊咁樣，即係我哋會做呢啲儀式啊，所謂嚇。咁你話，誒呢啲嘢係咪真㗎？咁樣能量呢啲嘢嚇，唔好理真定假啦。你心理上覺得我做咗嘢啦， 係 咁呢度，哇呢度好。其實每一間房咧個能量係唔同嘅，即係完全係可以客觀地測到嘅。咁有機會我教佢做歐環測試啊，即係做靈擺啊嗰啲啦，即刻測到出嚟。咁每個角落頭嘅即係嘅靈氣都唔同嘅。 如果你开新铺嘅话咧，你会拜四角。 会噶。 如果你有新入伙一个地方，你都会拜四角。咁你点拜四角？ 真系好似人哋 唔插香嗰啲嘅， 唔使一定有好多方式嘅。外国有外国嘅方式，本地有本地嘅方式。你甚至坐喺度用个思想，你放一啲金光落去，又搵啲金光罩住晒呢间房咁样吓。 你令我谂起金光闪闪多，系放咩金光 手歌？ 好多方法嘅，可以啊点一啲嘢啦，咁样啦。 咁你觉得系一个能量嘅转移咁样系咪主要系， 即系将佢提升改善呢度嘅能量。呢度有人嗌过交，呢度就有戾气啦，或者系咩空宅嗰啲啊，有血案啊，或者咩嗰啲。你而家譬如你入伙啦，租一间店啦，你真系唔知道以前，通常都唔掂啦，佢梗系冧鬼咗， 先至会走啦， 走啦， 生意麻麻地啊， 唔开心啦，开心就留喺度啦， 系 咁啊之类。好啦，咁啊讲翻，而家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咯，就系点啊招财啊嘛，招人啊嘛吓，咁啊就头先我。就话向上天落单啦，即系写嗰个建议书啦 ，proposal 啦，嗱，佢要好具体嘅，即系定个目标。我为咩要做先？我益边个先？咁一不断想象下咧，将来即系我掂咗嗰时候系点样样咯？吓，瞓觉又想啊，即系谂朝思暮想嘅。我相信啊，李嘉诚啊，喺十三四岁嘅时候已经谂紧呢啲嘢， 即系 一路谂就发达。之后我会点？我揸咩车？我戴咩手表？我个孙女会点点？佢谂定晒，就系我哋做唔到咧，就系即系冇佢有信心，我将来 一个信念 系咁样样咯。咁又就移除啲障碍啦。头先我讲啦，嗱，你唔好怀疑。得唔得噶？几时轮到我啊？我必须赚钱啊！嗰啲咯，就忧虑咯。哇！我发得大就好麻烦咯，个个人都会问我攞钱咯，系嘛？ 我真系冇谂过呢啲嘢，我觉得我发得大应该好多人会受惠噶。 系， 我觉得我一定会受惠。 但系有啲人会咁谂噶嘛？死啦！我成日惊我孙女俾人绑架。 系 嗱，嗰啲嗱，嗰啲系 或者亲戚问我 系咯，个个你哋唔会有真正朋友吓。即系我想在街市云吞面都有四个保镖围住，即系你谂埋嗰啲咁嘅嘢咧，呢个自我设限咯。唔好意思，长哥成日都系咁，就千祈唔好有负性嘅思想啦。个世界都系衰噶啦，将来都系冧噶啦，香港都系冇前途噶啦。我点做都系一齐谂住死啊！即系呢啲咁嘅咪自我设限咯。你要清除晒嗰啲嘢先。 咁啦，同埋要具體行動啦，就係即係真係唔好蠻幹咯，就要你自己好 hea 嘅。而家我已經好舒服啦，好悠然自得啦，因為將來我係咁噶嘛。嗱，你唔好諗，唔好等將來。 而家呢一刻已經要悠然自得。 而家你有嘅條件，你落街可以食碗面，嘆下先，啊，對自己好啲，就唔好逼到自己日日做啊， 好緊啊， 好緊，即係日日就朝頭早六點鐘開工，做到夜晚十二點瞓覺嗰啲咯。即係以前啲老闆咧，就真係咁嘅喎。第一個佢嚟開門，收咩佢走，係咪？即係做足十幾廿個鐘。而家唔係㗎啦，呢個時代轉咗。 再係咁樣搞唔掂啊嘛！ 唔得㗎，你咁樣做嚇，咁樣咧啲伙計都唔開心㗎。即係老闆日日做二十小時喺度咧嚇，即係咁。 邊度有人嘅？我點寫啊，大佬？ 咪就係咯。咁而家 俾啲位你啊！ 嗱，咁啊，同你講下一樣嘢。今天咧嚇，我哋就閂咗鋪，全去玩啊！ 你今日去邊玩啊？ 我哋啊 book 咗一个地方，每一位系800蚊啊，一位喎，二十人喎，都有咗钱啦。但我哋玩一日，闩咗门，大家一齐玩一齐 hea。一方面你可以话系 team building 啦，增进感情啦。但系今日完全不准讲公事噶，即系玩去食，去学做陶泥啊，即系嗰啲啦。又去行下河边啊，咁样样吓。我哋一年即系只要有一两次要系咁样样。 我商场嗰带定咁多钱走先， 唔使呢啲使我走。有數㗎，梗係財神去簽 check 㗎嘛，即係唔使㗎啦呢啲，你未有資格做老闆，仲諗住自己攞住個賺， 仲係切閒啊自己喺度， 仲為自己找數啊， 同埋佢哋都話博曬嘴先話俾我聽幾多錢喎，唔使話俾我聽啦，日日又唔係二十， 證明你賺到啦而家， 係咯， 冇咁緊張， 請唔請 part time， 不著冇咁緊張， 係咯，可以咁講。 咁我覺得你進步咗啊，長哥，因為我。嗱，真係真心講，我哋一齊做節目都兩年幾三年啦，就嚟嗬。其實最初見到長哥成日都皺眉嘅，講起生意成好緊張。咁但係我覺得佢真係應該賺到錢啊，寬容咗好多。冇 心態，你個心態就你發出去嗰種信念，嗰種能量咧，成日都話死啦，交唔到租啊，成日又計條數啊。 係，我見到最初我哋認識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憂心嘅。而家相對真係唔同咗， 同埋交曬俾佢哋做啊嘛。咁佢哋逼我唔好做咁多，長哥。 原來你唔做。咁都仲好啲喎， 就係我唔信啊嘛，而家要信咯，同埋老實啦，而家呢個時代係佢哋嘅時代，即係佢哋先知成個市場發生咩事，即係我哋有我個原則就係，凡係我同佢意見唔同嘅咧，跟佢去做。 咁犀利啊！凡係我哋意見唔同，跟佢去做啊！呢個我都未得啊！ 係啊，我都係 唔得噶，我知要慢慢要有信心，同埋你要個心要好靜。就会收到料噶，个天会啲天自然会安排啲。我需要一个新嘅总经理，佢就嚟咗咯。我要我哋嗰盘数唔识计，就有啲顾问义务同我哋做咯，即系咁样咯。我呢个厨房要争个咩人？你向个天度揾咧，去问佢啦，佢就会派嚟噶啦。我要个青春气息嘅人做楼面，哎呀又嚟咗喎！ 佢险你咁啊， 捉羊爪。 其实佢哋咪话咯 ，the entire universe conspires to realize your dream， 全个宇宙系撑你嘅，但系你要俾佢撑你咯。你成日忧心啊，成日话唔得啊，成日话呢个世界好衰啊，咁样个天就帮唔到你。 所以我哋靠山其实好大，不过睇下你点睇嘅啫，真系。 咁啊，当然啦，头先你即系讲话嗰个天系会撑我哋嗬，咁但系撑得嚟咧，其实我哋都要摆一个好嘅心先。 咪就系咯， 呢个系好自然嘅。 正向招财要咁噶嘛， 系招财系咪要正气噶？ 梗系要正气啦，天点解要帮你做一啲即系伤天害理嘅事？ 但系点解咁多人即系伤天害理嘅人，或者其实嗰啲咪我哋讲话咩骗徒啊、电话骗案，咁佢哋好似赚咗好多钱咁，讲下都几多千万俾人呃咗啊，跟住投资夭夭啊，咁点解佢哋好似好简单又搵到钱咁样嘅？ 佢哋都唔会有好嘅下场咯，即系佢哋开唔开心先？你赚埋啲咁嘅钱，你问下佢哋咯。 系 或者系咁惊俾人拉啊，周围去匿啊，冇个定嘅地方啊，咁 系咁啊。头先啊，长哥讲。即系我觉得都系讲真心，就系你到你个心系相唔相信你自己有咁嘅能力。当然你 set 个观念或者你个价值，其实要正向先得。然后跟住你就去 set 一个咁嘅目标俾自己咯。吓，OK。 所以由上个星期到依家咧，或者即系不嬲喺长哥嘅节目里面咧，佢除咗讲啲环保嘅信息之外咧，就系希望我哋真系要有个正念咯。因为都系嗰样嘢，就系吸引力法则咯。你谂好嘅嘢，咁自然好嘅嘢就会嚟咯。但系如果你成日忧心嘅话，咁你惊嘅嘢又真系会发生， 甚至乎如果你成日諗住點整人呢、可能到最後整到嗰個都係自己囉。所以想好就要。 我而家即係最想能夠諗一下我買咗個新荷包係長型㗎啦不過係白色而佢有拉鏈嘅。咁我究竟係要點樣招財呢咁雖然你話即係一定係白呢、這個咖啡色同埋黑色係土嘅係屬於土所以最金。咁但係我覺得首先我可以改變一下我擺錢嘅習慣先。唔好將啲帳單擺曬喺度成日都會買自己爭幾多少錢。咁當然最好唔好穿咁多啦係咪先。咁但係擺多啲現金喺裏面係我唔用嘅擺喺度啲嗰啲現金就自己飛嚟。 聚財呀呢叫做 好。好啦多謝曬長哥。 唔該長哥。 下個禮拜傾啊。拜拜。